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洛明熙和帝静言皆是一愣，明白了帝子元话里的意思。和当年太祖做下的安排一样，韩云将来的中宫皇后必须为帝家女，而韩云的继位者必须有韩帝两家的血脉，这才是两家最稳固的联盟。听见帝子元有此安排，洛明熙才算真正松了口气。倒是帝静言眉头皱起，颇有些不乐意。照如今帝家子嗣单薄的局面来看，将来八成嫁入皇室的是他的闺女了。 姐，这可不能现在就下定论，将来我闺女可是要自己择女婿的，他要是没看上韩云那小子，可不能就这样把他推到后位上去。 怎么，你是瞧不上当朝宰府和我教出来的帝君？ 帝君又怎么样，不疼夫人半点用都没有。我去找燕琴去了，如今我连媳妇儿都还没娶上呢，要有闺女还不得等到猴年马月。我看姐，你还是在帝家属臣中挑一名闺女给韩云那小子养着吧。哼。 帝进言嘟囔地表达了愤懑，朝帝子元哼了哼，出了御花园。洛明熙对帝进言的背影笑着摇头，朝帝子元宽慰道， 子元，静言只是说说，他明白的，这是保全韩帝两家最好的方法。 我知道，他分得清清楚，这不是我们一家之位，帝家和韩家身后都有半个朝堂，这关乎大晋的将来。 起风了，你刚醒来，身体还没好，我送你回寝殿吧。 明熙。 洛明熙拿起一旁的披风，打算披在他身上，却听到帝子元开口唤他。他抬手朝帝子元看去，帝子元静静地盯着面前小鸡上的杯盏，温热的杯面映着他清简的面容和出神的眼。 当年我以任安乐的身份从晋南入京时，一心想着把江山从嘉宁帝手中夺过来，狠狠踏在脚下告诉他他错了。我曾经以为我们帝家和韩家隔着满门血仇和帝家军的冤屈，这辈子永远只能你死我活。是安宁和韩烨让我明白了，这个世上只要足够努力，就没有不能化解的结。当年韩烨可以把静言一手教养长大，如今我也相信我亲手教出来的韩云绝不是第二个嘉宁帝。过去种种错不在我们，我们却为当年的事耗费了半生光阴，几乎失去了一切。明熙，嘉宁帝和惠德太后都已经不在了，这么多年过去，我对韩家的执念该放下了。 帝子元起身接过洛明熙手中的披风，转身朝华宇殿走去。洛明熙望着他的背影，神情隐忍，他伸手欲牵住他，却终究只能拂过帝子元披风的一角。几日后，师府书房。 殿下，您真的打算等先帝月丧过后就离开京城？您的眼睛还没好，还是再留在京城一些时日，等寻到好大夫给您 好。连北秦国师都治不好姑的眼睛，正言，你还是放弃吧。 韩烨摆摆手，对不能事物的现状比以前更坦然一些。 给姑传口信给吉利，就说姑过几日就会离京，让他不用再贸然出宫见姑了。 是，殿下。赵公公在府里等了您半日了，您是不是见上一见？ 嘉宁帝驾崩那一日，是吉利找上了赵福，韩烨才能在最后关头见上嘉宁帝。嘉宁帝驾崩后，赵福守灵15日，便一心入师府求见韩烨。韩烨叹了口气，摆摆手， 唉，让他进来吧。 施正言把赵福引进书房后便退了出去。赵福才看见韩烨的身影，眼眶便红了起来， 他朝寒夜的方向走了几步，哽咽行礼。 殿下。 就算看不见，寒夜也知道这个在嘉宁帝身边服侍了一生的老人是何般心绪。他神情难得动容，朝赵福的方向抬了抬手。 赵福，姑现在已经是普通人了，不必再多礼。 殿下，您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您回来了，大晋将来的帝君只会是您，大晋也自然是您的。陛下虽然把晋卫和皇家的势力交给了景贵妃，可她生前曾经嘱托过老奴，若是您还在世，她留下的所有东西都是您的。 赵福朝寒夜连走两步，半跪于地，从怀中掏出两样东西，郑重地递到寒夜面前。 殿下，这是陛下留给您的传位诏书和玉玺。 传位诏书？父皇驾崩后未曾给韩云留下继位诏书，却不想他不是没留下，而是把诏书留给了我。父皇他什么时候立下了诏书？ 三年前您的死讯传来，陛下为了国祚安稳，立十三殿下为储君的那一日，同时立下了这道传位诏书。 寒夜愣住，眼底复杂震惊的情绪袭来，他沉默半晌，摸索着行到赵福面前，接过他手中重若千钧的传位诏书。 赵福，诏书是父皇留给姑的，姑留在身边做个念想，玉玺你拿回去交还给韩云。 殿下，这可是先帝的遗愿呐。 赵福怎么都没想到，寒夜活着归来却不愿再做大晋的帝君。 赵福，父皇当年立旨时并未想过姑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姑如今双眼已毁，天下百姓和文武百官纵使再爱戴姑又如何？大晋不需要一个不能失误的帝王，你想让我大晋成为整个云下的笑柄吗？ 赵福讷讷不能言，望着全然看不见的寒夜，念及等了三年的嘉宁帝，终是忍不住老泪纵横。这一夜，吉利接到了施政言传来的消息，皱着眉头回了上书房。他入上书房的时候，正好碰见大理寺卿黄埔从上书房里出来，他没往心里去，从宫娥手里端了参茶放到帝子园案头。 殿下，都已经入更了，看完了这两本奏折就回华语殿休息吧。哦，奴才看刚才黄大人行色匆匆，该不会大理寺又出了什么大案子？ 没什么，本王想起来一事，觉得有些蹊跷，便唤他入宫问上一问。 啊，殿下问他什么事？ 吉利这两年待在帝子园身边，是他最亲近的人，有时候也会少些忌讳，陪他聊些朝政。 科举舞弊的案子他一直毫无进展，本王好奇他是如何突然查出景贵妃和江云修的关系，还能在短短十日里千里远赴淮南拿到江云修幼时的笔墨。本王的大理寺如今是愈发能干了，吉利，你说是不是？ 吉利替帝子园搅动参茶的手顿住，眼垂了下来。 后妃和世子的关系其实大理寺随意就可以查得出来的，科举舞弊案爆发后，是太子从西北传回来的讯息，动用了当年东宫在京城里暗藏的势力，这才查出景贵妃是幕后之人，又假托别人之口把证据送到了大理寺。我如今是摄政王的内廷大总管，无论出发点是好是坏，有所隐瞒终究是犯了上位者的忌讳。 你从来不离本王身边左右， 先帝驾崩的那一日，昭仁殿外，本王却找不到你的人影。你去了何处？刚才本王听说，赵福去了师父。说来也奇怪，如今先帝驾崩了，他一个前内廷大总管，见本王的西北统帅做什么？ 帝子元一句一句问来，吉利始终垂着头，未能回答半句。他搁笔，合上奏折，静静开口。 你留在本王身边三年，难道不知道这三年本王是如何过来的？ 帝子元的身影在微弱的灯光下勾勒出影影绰绰的雾意来。安静的上书房内，吉利只听得到他空寂又带着薄怒的声音。 吉利，故人归来却不愿相见，你替本王问上他一句，既活着何不归来？既归来回了这座城，他有什么资格不来见我？ 上书房里，帝子元的质问声落在吉利耳边，他嘴唇轻轻地哆嗦了一下，半晌行到御桌旁，跪在帝子元面前。 侯君。 一声侯君足以让帝子元知道寒夜还活着。他隐秘而又艰难地动了动因为过于用力握笔而早已僵硬的手。 说。 侯君，奴才没有法子，殿下说了不能让侯君您知道他回来了。 混账，他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？他是大晋的太子，他是这个王朝的储君，什么时候他的命属于他自己了？ 侯君，殿下他看不见了。 一句话若石破天惊，上书房里陡然安静下来。帝子元闭上眼，心底一片冰凉。他昏迷的时候听到的没有错，寒夜他看不见了。 侯君，您别怪殿下，殿下看不见了，武功也没了。奴才自小跟在殿下身边，从来没见过殿下遭过这种罪。奴才都不知道这三年殿下是怎么熬过来的。 帝子元唇角紧抿，睁开眼，深不可见的墨瞳里躺着不知名的情绪。半晌，他疲惫而释然的声音从御座上传来。 吉利，带本王去见他。 帝子元知道寒夜还活着的消息，这日深夜就被吉利传去了师父。收到消息的施正言长长舒了口气，不知是宽慰还是心酸。他抚摸着腰间染着嫣红血迹的长鞭，低低感叹一声。 安宁，他们总归是比我们幸运，这样也好，这样也好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